经，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无人车黑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北京时间9:01:3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看到我早晨晒的蓝天图了吗？哇，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好了，是蓝天，瓦蓝瓦蓝的，万里无云，晴空万里，秋高气爽。哎，反正这些好词你都往上堆吧，都特别适合今天的天气。有人就说，哎呀，今天哪儿都不堵，真好。说哪儿都不堵的，给我站出来！我告诉你。怎么可能不堵？这两天北京真的很堵。你看，其中在东南二环、三环和四环的外环方向，现在都是紫红的情况了。还有一个意外哈，就是我刚刚过来的通惠河北路。哎呀，本来出来的时候规划行车路线通惠河北路是绿的哈，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这个紫红的情况了。两车追尾哈，本来通惠河北路就很窄，两车追尾，然后撞的好像还挺厉害，然后占了一条半车道。然后后面就一直堵到了四惠桥，我说的是东向西方向啊，从这个二环出口那儿一直堵到了四惠桥。哎呀，还好没迟到，出来的早，有备而来。好了，你的路况怎么样？欢迎你发过来，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新朋友在这里发路况哈，老朋友在家族群当中发位置发路况。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优，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莫莉，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9月26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行《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这是北京音乐广播临近11国庆佳节特别为广大的听众朋友奉献的一份音乐大礼呢。我们将邀请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准备了很多中外经典合唱曲目，既有《凤凰营》《我爱你中国》，又有《蓝色多瑙河》《神圣的战争》，相信熟悉的旋律会让你感受到合唱的激情和魅力，也跟着他们一起唱哈，全场一起大合唱。好了，如果想索票的话，现在输入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今天我们还将派发8张票，会有4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获得2张。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10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0名 Corolla Tiesto Set Yourself Free。 We're not living in a snow globe Hollywood, 第九名， 黄英《快乐的猫》。 我是一只猫，我烦恼。 第八名， 李宗盛，没有人知道。 在爱情中痛苦， 爱情中痛苦， 在名利中追逐。 第七名，许飞，你的名字。 和你的名字在树上，和你的名字在舞蹈铃的声。 第六名，陈秋实，蔡照，两小无猜。 荡漾在春光漫漫的下午，宁静的仿佛回到童年的时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Globe Hollywood. There's no rehearsal in our stages, an open book. It's a landslide. We're never gonna write again, again. So let go, even when it kills you, and break out from everything that built you. Wide awake, let your windows break. Vision is the heart's worst enemy. The tunnel vision to a true identity. It's a landmine that everyone's afraid to land. To land. So let go, even when it kills you. And break out from everything that built you. Wide awake, let your wings. Set free, set you set free, set you set free， 来自克拉还有 Chester 的这首歌曲，上周第十五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十的位置。这样的一首电音唤醒你的大脑吧，让你的心情大好吧。看看今天的蓝天，要提醒大家三件事哈。早晨出门的时候影响我看蓝天的心情，就是因为通北北路那么多，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哈。哎，不过这是玩笑话哈。提醒大家三点：第一，早点出门，规划好行车路线，不要耽误事儿；第二，难免节前这个心浮气躁哈，开车一定要小心，不要出现事故，否则出现事故影响自己，影响大家，不太好了。第三，那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堵在路上了，就来听汽车音乐会吧。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好，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打开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从来没烦恼。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 快乐的梦，确实像他所说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享受生活就是享受今天。天太好了，心情特别好，是不是？所以黄英这首《快乐的梦》现在听起来太应景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位，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我是不是要注定孤独，去面对以后漫长的路，陪伴痛苦，寂寞无助。我多么希望回到最初，走我自己该走的路，迎向未来，不怕输。在爱情中痛苦， 爱情中痛苦， 在名利中追逐， 追逐追逐， 怎样才能面对存在内心的冲突？是不是让步？ 需要让步。 是不是让步？ 需要让步。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没有人知道，我以为你知道，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是不是要注定孤独， 是不是要注定孤独， 去面对以后漫长的路，陪伴痛苦，寂寞无助。 My life's so lonely。 我多么希望回到最初， 多么希望回到最初， 走我自己该走的路，迎向未来，不怕输。在名利中追逐，怎样才能面对存在内心的冲突？是不是让步？ 不需要让步。 是不是让步？ 不需要让步。 在爱情中痛苦， 爱情中苦， 在名利中追逐，怎样才能面对存在内心的冲突？知道，没有人知道，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你的心，怎么会用音乐来表达吧？我们都是你的知音。李宗盛，没有人知道，这是1986年的歌曲。多少年过去了，风风雨雨。李宗盛的歌曲还在我们的心中回荡。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空降到第八位，李宗盛没有人知道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许飞，你的名字。许飞有才情有悟性，对音乐超级敏感，外表内敛而不张扬，内心却是桀骜不驯的。上周第十二名，本周第七名，许飞，你的名字。 有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轻轻地唤你名字，美夜写你的名字，画你的名字，梦见的是你。不等不走 歌词呢？许飞，你的名字，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天空黑白间，是属于我的语言。旋律吹，你躲藏，静静的飞呀。音符也忘记了，捉迷藏啊。看这个两小无猜的时光。 露珠儿也跟着起舞了，闪光的好像是吹起的魔法泡泡，你起来我落下，牵牛花开了，就像悄悄般的童话。哎呀，秋千上的小姑娘，一次次等到了天亮， 荡漾在春光慢慢的下午，宁静的仿佛回到童年的时光。滴滴答滴滴答，闹钟滴滴答，唱情歌说情话，两小无猜的牵挂。 滴滴答滴滴答，心儿在说话。 Oh baby， 想到你心里就开满鲜花。下牵牛花开了，就像悄悄般的童话。哎呀，秋千上的小姑娘，一次次等到了天涯， 荡漾在春光漫漫的下午，宁静的仿佛回到童年的时光。两小无猜的牵挂， 滴滴答滴滴答，心儿在说话。 Oh baby， 想到你心里就开满鲜花。 小无猜来自陈秋实和蔡照的演唱，两个声音不尽相同，各有特点，但是却相得益彰。一个沙哑有磁性，一个好清亮好柔软。网友感动留言说，全世界最好的蔡照和秋实。两小无猜上周第十三名，本周晋升到第六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广告还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更加精彩的前五名歌曲。 祝福祖国，喜迎国庆，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9月26号晚，惊艳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用合唱的激情，回味难忘的旋律，即刻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免费申请门票。 哎，猴哥，

近日，许茹芸携新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在北京举行发片记者会，暌违四年，专辑于昨天许茹芸生日当天正式发行。徐佳莹、陈建奇以及圈内好友小 S、张韶涵、吴青峰、郁可唯等纷纷发来 VCR 祝福。吴青峰在影片中说道：“因为我太爱许茹芸了，无论她要怎样无限绽放都可以。”许茹芸表示，自己最近忙着新专辑的发行和演唱会的彩排，她也透露了明天上海演唱会的彩蛋，表示会翻唱几首在不同时代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歌曲，包含00后年轻偶像团体的代表作，希望当天能给歌迷带来惊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Ellie Goulding Around You。 第四名 ，TFBOYS 信仰之门。 第三名， 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第二名， 周子衍风起来的时光。 第一名， 张靓颖微笑以后。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听到了英国的歌手 Ellen Goulding， 我个人很喜欢的这位歌手带来这首 I Want You， 上周第30名，本周上升了25位，直接来到第5位。英国创作女歌手 Ellen Goulding 被誉为是新世纪天后哈，这首歌曲源自于她的专辑 Delirium 当中，很多人认为这张专辑过于流行，失去了原本的灵气。但是对于 Ellen Goulding 来说呢，做出这样的专辑，这样的流行专辑，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档，我是腾冰，你是谁？好了，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光临来锁票，锁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来赢取合唱音乐会的门票吧。好了，继续攀升第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有气势的歌来自 GF Boys， 信仰之名。 我向命运拒绝，在黑暗之中被隐蔽，向荒芜都溶解，携手终结深渊的界限，用生命汇集现着绝不妥协的信念，新的梦终会现这世界。与梦念在不断循环的更替，真理早已被肆意的掩盖痕迹，双目却依旧闪烁明晰坚毅，仍旧固执的追寻。自愿之念你麻木渲染的四季，谁又被枷锁剥夺幻想的权利，任遍布的黑夜吞没了先驱，要创造破晓的光明。被陨灭的文明心中的希冀，是否尚一丝尊敬？我拼尽全力，却只为换取一个不确定的奇迹。以信仰为契约，任虚伪和利益重叠，这光芒为你剪指向一息可见的蝴蝶，已降临的明天划破无边际的黑夜，一瞬间将迷惘的时代回家的誓言，是年轻交错的视线，这羁绊的热切如化时空法则的锁链，回忆化作勇气紧紧在脑海中浮现，你的梦总有一天让全世界听见。渲染的四季，谁又被枷锁剥夺幻想的权利，枕边铺的黑夜吞没了身躯，要创造破晓的光明。被隐灭的文明心中的希冀，是否尚一丝存迹？我拼尽全力，却只为换取一个不确定的奇迹。信仰为契约，任虚伪和利益重叠，这光芒为你剪指向一息可见的终点，已降临的明天划破无边际的黑夜，一瞬间将迷惘的时代崩裂，融回下的誓言是年轻交错的视线，这羁绊的热切融化时空法则的锁链，回忆化作勇气紧紧在脑海中浮现，你的梦总有一天让全世界听见。契合的热血已无法冻结和底线，生命的诗篇不断转动翻阅，写下最华丽的章节，以信仰为契约，任虚伪和利益重叠，这光芒为你剪指向一息可见的终点，已降临的明天划破无边际的黑夜，一瞬间将迷惘的时代下的誓言是年轻交错的视线，这羁绊的热切融化时空法则的锁链，回忆化作勇气紧紧在脑海中浮现，你的梦总有一天让全世界听见。 让全世界都听见，信仰之名来自 GF Boys。 好了，继续攀升前3甲歌曲 Number 3。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 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洗过的太阳，这是一首动听耐人寻味的情歌，歌曲的曲风清新自然，既有有别那些喧闹的摇滚，又有异于那些沉重的刻板情歌。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上周第十七名，本周晋升到季军位置。今天可没有下雨啊，这个大晴天赶快晒你的蓝天图吧。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 Number Two。 疯起来的时光，在这首歌曲当中，不仅可以怀念曾经难忘的成长岁月，也会微笑着鼓励大家彼此珍惜。高晓松和爱徒周子彦合作的这首《疯起来的时光》亚军歌曲。听这首歌，如果你在开车，一定要把车窗摇下来，然后看着两边移动的风景，还有这蓝蓝的天，哇，心情大好，真的很不一样。灵动的音乐会让自己周遭的景象都变得有灵气了。 好了，双节如果你想出游，驾车出游的话，汽车音乐会，我一定为你承诺，为你准备最好的汽车音乐。这次演风起来的时光，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歌曲，那么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微笑以后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爱错了什么不同，难过以后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却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 张靓颖加方大同火花的《微笑以后》，拥有非常强烈的方大同的个人风格，当然还有张靓颖自己的味道了。下周的冠军歌曲本周依然稳坐在冠军的宝座上。最近像这种蝉联的现象非常少见了，可见这首歌曲品质不俗。张靓颖《微笑以后》，方大同创作，张靓颖来深情的诠释。好了，这里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呢随我进入到我们节目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不要走开。 在我心底卸下泪滴都来不及。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 ，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唐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 1961年，从上海到西藏工作的常留柱先生学会了一首古老的九歌，在这段悠扬悦耳的旋律上填上了通俗易懂的歌词，最终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充分展示了西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幸福生活的情景，而正是因为叫做雍熙的歌手来到北京演唱了这段悠远而又热烈的歌曲，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随后才旦卓玛的深情演唱让这首北京的金山上传遍神州大地。这些年韩红在这首富有民族特色的歌曲中又加入了流行元素，为这段旋律注入了更持久的活力。 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参与有机会获得大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歌唱北京了解详情。让我们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歌曲作品展播每周四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加加加，爱车要加蓝星玻璃水；加加加，爱车要加蓝星润滑油；加加加，爱车要加蓝星不动液； 爱车就要加蓝星。 哎，猴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这首非常有特点的作品，当然也是让你震撼无比的一首作品，来自 Katy Perry 水果姐的这首 E.T. 这首歌在 Billboard 100各大榜单上登顶，这张专辑呢也成为这 Katy Perry 在史上首位在 Billboard 热门单曲当中有五连冠于同一张专辑的歌手。哎呦，很棒的一张专辑，很棒的作品哈，已经唱响了全世界，唱响全球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继续来锁票哈，锁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来索取9月26号下周三我们为你奉献的运享四季第14场合唱的这个音乐会的门票。好，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这么多这么美的照片，这哪儿啊，马上到双节了，我已经坐不住了，想马上就去了哈。 这是喀纳斯景区的月亮湾，哇，好美！如果你在北京的话呢，也可以感受到这样美丽的景色哈。今天天真的太棒了，来晒你蓝天图吧，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如果这个十一的长假你不想到外地去哈，这人太多，哎，北京自驾京郊游也不错呀。继续来介绍北京周边的村落，适合自驾游的地方。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接下来介绍自驾京郊著名的村落，今天来介绍的是暖泉古镇。暖泉古镇呢，位于河北玉县的西部，是中国历史的文化名镇了。名字来源呢，是因为古镇一年四季都有水温恒定的泉水。这里最出名的呢，就是泉水集市、古建筑和民俗文化。据说明清时期呢，这里是经商的必经之地。这里最著名的呢，就是大树花的表演，大家并不陌生啊。看过《延禧攻略》都知道啊，大树花，对不对？这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这是把这个铁烧制到1500摄氏度，成为通红的铁水，然后打到城墙上，泛起壮观的火树银花的景观，非常震撼。但是这个温度太高了，大家离远一点，注意安全哈，要不然像高贵妃一样。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相当经典了，不用过多介绍了。对 ，Beyond《真的爱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妥报尽心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妥报尽心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重新翻唱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这次翻唱成英文版本《Bird of You》，比容祖儿的版本感觉更加清脆了。好了，接下来转换情绪了，做好准备了吗？来听一首摇滚曲风的作品，郭采洁，《快一点》。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在那里干嘛？全按啦，就算偶尔痛苦也无伤大雅。Hey you, Hey you， 就赶快跟上我的品味，我的想法。

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5%。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月26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将带来中外经典合唱曲目。这场合唱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您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门票。继续来关注，中秋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将在主要游览路线和主要景观节点布置花坛、花卉、盆栽等景观，营造欢乐祥和的游览气氛。本周末，中秋游园环境布置工作都能完成。其中，颐和园正值第17届颐和秋韵桂花文化节，双节期间将设置松鹤延年等两处立体景观文化花坛。香山公园以菊花为主，以盆栽红枫、桂花为点缀，相互串联，打造出由7万多株花卉形成的景观线。北京动物园的花坛主要是以俏皮可爱的动物造型和植物进行巧妙的搭配，利用废旧木料制作造型，同时配合各类花卉和绿植，使整体更加和谐。最后来关注，本周日是咱们国家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为了庆祝这一节日的到来，从今天开始到10月8号，第六届长城板栗文化节将在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旅游区举办。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Across 很少有一首歌曲让你如此认真的去倾听，而且可以带动你所有的这种兴奋的细胞，是不是？要听到这首 Shine 光芒，来自 Felix Klein 的这首，也让我们说，哎，这是真的，真真正正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所以在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也是多次出现，多次被选用，是不是？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节目最后来公布今天获得票的四位幸运听众的名单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陈晓东，《情有独钟》。陈晓东1995年出道之后，被媒体也封为是四大天王的最佳接班人哈。其实被封为四大天王接班人有很多哈，当然他也成为香港乐坛这个最受欢迎的年轻的偶像之一了。转眼20年，他的心态呢也更加豁达平和。如今的陈晓东呢，从未改变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仍然在坚持走他的音乐之路呢。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感觉从来不曾有，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苦无依，是你让我着了迷，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却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笑我太傻太懵懂，或爱得太重，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却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笑我太傻太懵懂，或爱得太重，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 全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笑我太傻太懵懂，我爱得太重，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Ter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43:1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好了，最后来恭喜四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14场《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的门票，每人2张。他们是心里话、李小白、小呆猪和牧羊人，恭喜了！您看的时间和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电话通知你们，保持手机畅通，会接收到短信的哈。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留给黄雅莉，来听这首《蝴蝶泉边》。其实黄雅莉本人对于这首歌曲也是钟爱有加，最开始制作团队担心这样的风格不适合她，但是雅莉听过一遍之后就再不愿放手，给我，这是我的，我可以，我真的可以。施展了超级黏人魔功，24小时全方位缠着工作团队，终于争取到了这首歌《蝴蝶泉边》，当也诠释的相当成功了，送至你的耳畔。 我看到满片花儿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澄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无寸转。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听到这样一首歌曲，看着现在的蓝天，是不是感觉哇，心情超级好，一种旷远的感觉。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提前跟你暂别了，明天祝大家中秋小长假快乐。那下周一的汽车音乐会也为大家准备了中秋节的特别节目，在歌声中赏月，下周一再见喽，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哼着爸爸哼过